从来没有过的笑容，从来没有过的颤抖。我愿把心掏给你，等着你划伤口。我再痛也承受，我替你找理由。只要我能看见疼我的泪从你眼底流。从来没有过的笑容，从来没有过的颤抖。我已把心掏给你，等着你划伤口。我再痛也承受，我替你找理由。只要你还能感受我的怀抱天长地久，让我的笑容坚强而温柔，偎在你左右永不倦的守候，直到青丝白了头，让你一辈子占有。让我的笑容灿烂又长久，偎在你左右不停的回首，就用皱纹画额头，为你最后再演上一次小木偶。从来没有过的笑容，从来没有过的颤抖。我已把心掏给你，等着你划伤口。我再痛也承受，我替你找理由。只要你还能感受我的怀抱天长地久，让我的笑容坚强而温柔，偎在你左右永不倦的守候，直到青丝白了头，让你一辈子占有。让我的笑容灿烂又长久，偎在你左右不停的回首，就用皱纹画额头，为你最后再演上一次小木偶。让我的笑容坚强而温柔，偎在你左右永不倦的守候，直到青丝白了头，让你一辈子占有。让我的笑容灿烂又长久，偎在你左右不停的回首，就用皱纹画额头，为你最后再演上一次。